转又转，情爱中换了苦辣甜酸，缘分飘至难遇见，人在海角中偶然遇，缘分流散谁遇见，明日天气是晴是雨，一个梦遇难遇算，重新方向，一努力一努力留下印象，一努力一努力每天向前望。一努力一努力换个对象，一努力一努力重新方向，一努力一努力留下印象，一努力一努力每天向前望。我知道你哋好多觉得谂嘅定嘅风，我发觉听唱呢只歌你一定冇个风骚。无论听到呢个人玩咗几耐，你哋一定会捉你乱计相爱。以日举啲嘢个阵嘅独白，如果你哋有心，你唔好走开。你话我今日中歌就去到边度，我冇乜定咁嘅白龙信替我变数，明我本又中意去边度就去边度。你试下再问我，我就发啲牢骚。我哋一日八个，一日食一朝，梦一朝，净系听。我服你真系服咗你就变得头地，我唔系拍一万啊，只系拍一万一。跟着你咁耐，只系得翻一个吉。我讲咗个温度，你知唔知我今日乜啊？我唔系话你抢嘢，我你混蛋。 知道，世上几千万人都系你最好。 一路一路换个对象，一